辞旧岁，绿狗添新福。顺心控股携牛栏山、鹏城、新源向首都人民拜年，源自顺心，一诺千金。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大年初一，在这里白琳代表健康加油站节目的全体采编人员，祝您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的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要说春节假期啊，除了吃喝玩乐，我们都能够做点什么呢？在这里我们为您推荐可以去逛逛庙会，活动一下您的腿脚，品品老北京浓浓的年味儿。近的我们可以去场店庙会，这里有丰富的艺术演出，老字号年货展，天桥市民广场有老天桥民俗表演，大观园红楼庙会您可以观赏到的是元妃省亲大型古装仪仗表演等独有的传统节目。如果想去的远一点，您可以去古北水镇登登长城，溜冰、小吃、年画、拉洋片、听京剧、赏皮影，那活动内容是相当的丰富。总之呢，春节啊不能光动嘴，咱们得多动动腿，不要掉进了每逢春节胖三斤的魔咒。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为您送上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系列节目，为您准备一份健康行动清单，七个健康新选择，帮助您追求对健康更有益的生活，做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不要等老了才养，病了才治。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整形美容的那些事儿。对于爱美的人士来说，都希望自己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那么整形美容虽然是一条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靠谱的医生，您的美容心愿才有可能实现。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专业人士的介绍。在整形圈有一股泥石流，被称为蛇精脸，源自动画片《葫芦娃》中的蛇精造型，标配是寿星公般的高凸额头，能夹死苍蝇的大宽双眼皮，还有能戳胸口的锥子下巴，被网友吐槽辣眼睛、整容过度。而这股蛇精脸整容风气也令不少人对整形美容的印象变差。蛇精脸到底错在了哪儿？辣眼睛的整形后果还能改变吗？如何避开整形审美误区？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那些被怒怼的整容脸。好， 了，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您好，范主任。 白琳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那些被怒怼的这个整容脸哈、 嗯、 这个怒怼我们刚才还在查呢，这个词儿来源于哪儿，好像也是来源于东北。 我今天终于认识这个字了，我一直以为是生造出来一个字呢。 啊，其实就是相当于拿话嘛来打击， 对， 或者说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 的 三声是吧、 嗯、 三声 怒怼、嗯嗯、那什么样的一种脸这个我们在这个目前被网友称为蛇精脸呢？刚才说了有一个标配，寿星公一样的高秃额头， 嗯， 你想这骨溜的、 嗯、 到什么程度哈、 嗯、 能夹死苍蝇的大宽双眼皮、 嗯、 得宽成什么样、 嗯、 还有呢能够戳胸口的那个锥子下巴， 嗯， 应该说 我听说这个词儿，大概我是在三四年前有一次我去哈尔滨的时候、 嗯 听到了这个词儿叫蛇精脸。 嗯哼。 所以当时我也是自己想象了一下，这个追根溯源，您今天是终于帮我找到这源头了。原来葫芦娃里是有这个造型的啊。嗯。 就是那个蛇精造型嘛哈、 哦。 经常在截取图片的时候都会拿那张图片来说事儿、 嗯。 曾经一度呢这个蛇精脸被很多想一夜网红的人争相效仿哈。 嗯。 但是当下却是遭到了越来越多求美者的怒怼。从大夫你帮我整成那样吧、 嗯嗯、 到现在说大夫我整完了可别变成那样啊、 嗯、 所以在这儿呢很多人也想咨询一下专业人士，在网络上有很多人想红，觉得那种脸啊适合上镜， 嗯， 但是现在一看呢他又被大家怒怼成这样，这蛇精脸到底哪儿错了呢？ 实际啊，我这个刚才讲到我是在差不多在四年前有一次在哈尔滨的时候呢，有一个在一个医院里有一个病人呢找我做手术，那么我去那边会诊，完了这个病人呢就是说想做成蛇精脸，那么当时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蛇精脸，我也不知道蛇精脸是什么样子，他大概给我描述了一下，其实他当时主要针对的是他的下巴，做完了之后呢他非常的满意，当时我们是用这个透明质酸给他打的下巴， 嗯， 做完了非常满意，那么我印象特别深，第二次又去的时候呢那个他妈妈又来了，他妈妈自我介绍说上次就是我就是上次您帮做成那个蛇精脸的那个人的妈妈。 哦， 完了就他说我也要他那样的 下巴。 下巴。后来我就按照他女儿那下巴也给他做了一下巴，他自己也非常满意。所以这个蛇精脸就是从那会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个脸叫蛇精脸。但是后来呢我们去查了这个就是说就为什么别人喜欢这个蛇精脸，那么当时我也去查了这个什么样的脸好看什么样的脸不好看、 嗯、 我们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去追根溯源吧，去查了一些文献。那么后来我们发现呢什么样的脸好看呢，就是说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英文字母 V 这种形状的脸和这个英文字母 A 这个形状的脸刚好是相反的。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啊，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在一些文献当中也是这样的去调查老百姓的审美观啊，人们的审美观，实际上 V 型脸显得年轻， 嗯 ,A 型脸显得老，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上宽下窄的脸显得年轻，上窄下宽的脸显得老。 嗯哼， 哎，这个您可以去注意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人，那种大腮帮的这种脸人就显老了， 就是松了下垂了的感觉。 哎，对，所以实际上呢可以把这个总结成什么呢，总结成我们的脸老了以后就是一个松大垮掉下来了，这样的脸就显老、 嗯、 所以现在我们通过做手术往上提也好，通过这个埋线也好，通过怎么也好把这个脸整个往上提，那么这就是对抗解决的就是这种松大垮、 嗯、 所以说蛇精脸过度蛇精脸肯定不对，但是他如果说为了描述想让您听清楚的话，就是一个下窄上宽的脸，它确实符合美学的这个我们审美的标准、 嗯、 确实如此。 所以在这儿其实是如果是正规我们说蛇精脸的那个型、 嗯、 小尖下巴的 V 脸哈、 嗯、 它是符合我们这个审美要求的， 符合我们审美观， 切莫错误的神经脸蛇精脸，就像我们刚才说了、 嗯、 你额头骨溜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这个都高凸出来、 嗯、 真的像寿星公那样它肯定不好看。同样双眼皮呢也是很多爱美人士的追求、 嗯嗯、 但是如果你过宽过大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可能更夸张的这种表情哈、 嗯、 它就不太合适了。 对，就这个比方说这个寿星公一般的高凸额头，其实我们讲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 嗯， 所以天庭指的就是这个我们的额头， 额头 的话确实是这饱满的额头比较 比较好看啊，也符合我们的审美观啊。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呢，很多人老了之后呢，在额头上会出现一些坑，尤其在什么呢，在眉毛的上方，两侧眉毛的上方会出坑， 有那样。 哎， 好多男士，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这正中川字纹的这个位置也会出坑啊、沟啊，哎，都不好看， 对， 都不好看。还有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地阁方圆，地阁方圆指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下巴。 嗯， 那么也有人讲这个五岳丰隆，那么其中呢就是这个也是讲的这个也要讲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其中五岳嘛是指我们面部有五个位置最好是隆 起来的。 哪五个位置呢？一个是额头，一个是这个鼻子，一个是下巴，还有两侧的我们叫苹、老百姓叫苹果肌啊，我们叫前面颊三角。那么这五个位置要是鼓起来的话呢，比较饱满的话呢，叫五岳丰隆。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古代就是讲一个人有福相、 啊、 哎，对， 从面相的角度上 哎，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他这个讲呢他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嗯， 那么比方我们讲这个地阁方圆的话呢，我们的男士的下巴最好呢，就是我们要是这个视频的人就可以看到， 网友能看见， 哎，对，我们的下巴哎稍微宽一点，稍微饱满一点，这种男士下巴比较好、嗯、而女士下巴呢哎稍微窄一点，但是也要饱满往前凸， 有肉 哎往前凸、 嗯、 哎比较好看，所以这样的话就符合我们的审美观，天庭饱满地阁方圆。 对， 所以说这个蛇精脸的话呢，就是说它稍微讲的有点过度了， 嗯， 讲的有点过度了，但是它讲的其中有一部分我刚才讲了，如果是上宽下窄可以的，那么额头饱满是对的， 没错的， 哎双眼皮儿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的审美观，但是那种特别特别宽的哈、 嗯， 除非你是演艺界人士，你需要化妆啊怎么的，正常人我们一般不需要那么宽的双眼皮儿，不好看。嗯， 所以你看看，所谓蛇精脸，真的像葫芦娃里面的那个蛇精造型那样子，当时觉得也是挺好看的，其实，但切莫过度。 嗯、 还有的人呢是故意把它给弄得很过度，然后自己目前作为网红的形象出现哈，嗯、但其实他也是引领了一种错误的审美的这种 错误的审美，哎，对。 对于一些比如说这种心智可能还不是特别成熟的这个孩子， 嗯嗯、 就会产生不当的影响。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之所以那些被怒怼的整容脸哈、 嗯、 一方面我们希望大家从审美的角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想要告诉给大家的就是整容这件事儿要整对，安全、 嗯、 还有正规非常的重要， 没错。 健康加油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整形美容的那些事儿。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范俊峰主任医师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全国委员，美容技术学组组长，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整协脂肪医学分会副会长，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副会长，中整协抗衰老分会副会长，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会员，从事整形外科20多年，经验丰富，擅长注射美容、激光美容、乳房整形美容、眼部鼻部整形美容以及除皱等，这些内容您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春节是难得的节假日，很多人也想趁此呢给自己彻底放一个假，好好放松放松，玩得不亦乐乎，常常很晚才休息，打破了自己的生活规律。其实啊，作息规律对健康有着重要作用，充足的休息能够保障人精力充沛，心态平和，情绪稳定，身心处于良好状态。而长期睡眠不足则是有害健康。睡眠时间存在着个体差异，成人呢一般每天需要7至8小时睡眠，老年人因为新陈代谢减慢，睡眠需要6到7个小时或者是更少。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春节虽然是不可多得的美好时光，但也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作息，保证充足睡眠，毕竟休息好才能够精神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更加愉快地度过新春佳节，才能够在假期结束以后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和生活当中。朋友相聚，亲人团聚，往往少不了吸烟或者是送烟。以往啊，大家对于烟草的危害认识不够，常常把它作为沟通情感、馈赠亲朋的礼物。但是其实呢，烟草是危害健康的致命杀手。 据检测，一支烟燃烧后可以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有数百种有害物质，至少有69种为确定性的致癌物。吸烟可以导致肺癌、口腔癌、鼻咽癌、喉癌等多种癌症，还会引发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平均每一个吸烟者会因为吸烟而减少10至15年的寿命。另外，对于不吸烟的人群，特别是儿童、老人、孕妇等，如果暴露在二手烟里，即便吸入少量的烟草烟雾，也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仍然存在着把烟草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的风气，但实际上却在送去祝福的同时，也给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了危害。春节期间，除了吸烟最为纠结的问题啊，还有喝酒。不喝怕伤感情，喝了呢怕伤身体，最好是不喝酒。如果非要喝酒啊，那就请记住一句话，少饮酒不醉酒，这才是喝酒的基本原则。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建议，成年男性一天饮用的酒精量不超过25克，也就是50度的白酒不要超过1两，成年女性呢不超过15克。其次，不要空腹饮酒，这是因为酒精代谢速度很快，空腹饮酒容易引起低血糖和急性胃炎等，致胃穿孔急性胰腺炎。因此呢，建议酒前应该先进食，不要空腹喝酒，以减少酒精对于胃黏膜的损伤。最后，酒和药物不要一起服用，酒与药物同时服用会降低药效，或者与药物中的某些成分产生不良的反应，严重者导致中毒，危及生命。因此，服用药物的人应该禁止饮酒。在整形圈，有一股泥石流被称为蛇精脸，源自动画片《葫芦娃》中的蛇精造型，标配是寿星公般的高凸额头，能夹死苍蝇的大宽双眼皮，还有能戳胸口的锥子下巴，被网友吐槽辣眼睛、整容过度。而这股蛇精脸整容风气也令不少人对整形美容的印象变差。蛇精脸到底错在了哪儿？辣眼睛的整形后果还能改变吗？如何避开整形审美误区？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那些被怒怼的整容脸。说到这个蛇精脸标配的这个额头，刚才我们也说了，天庭饱满指的就是这个人啊，如果想要漂亮哈，显年轻，这个额头饱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说到那种过高的，甚至像寿星公一样的那种高凸额头，我真的见过 哦。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姑娘其实长得还不错，但是这个额头这是怎么弄的呢？因为没有特别熟，所以也没有敢问，我就想问问专家，像那种大脑门、大班头，它是填充出来的，还是注射什么？怎么造出来的？用的什么材料？ 原先呢，这种如果想让额头饱满不太容易，原先的时候呢，都是靠比方说植入一些我们叫膨体啊，膨体是一种这个硬的东西啊，把它从头皮，我们讲除皱手术、大拉皮手术、不是从头皮拉开吗？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切口，把这个一个扁平的一个东西放到额头上去铺好， 垫进去、 原来有这个手术、现在这个手术就越来越少了。为什么现在脱敏脂酸有了，就是老百姓讲的玻尿酸有了、那么可以用脱敏脂酸来打这个脱敏脂酸的方式来把额头隆起来，还有脂肪、自体脂肪可以把这个额头打起来。那么相对而言呢，这个脱敏脂酸效果会好一些，自体脂肪它的这个在额头这个地方的成活率不是特别高，经常是打完了刚来一开始挺好看，过一段时间就不好看，吸收了。所以说呢，多数情况下我们现在这个就你叫丰额头吧，对，我们用的是这个脱敏脂酸，效果是不错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危险性来讲还好，就是在这个川字纹这个地方比较危险，其他地方额头这个地方的风险还不算太高。那么 怕的就是血管特别丰富的那个地区。 对，就在川字纹这个地方风险比较大，其他两边还好一点。还好一点。 哎，我就想知道，如果是这个丰额头的话，是哪儿低？我们就往这儿打一点透明质酸呢，还是说这个整个额头都需要给它 通常情况下呢，是哪儿低往哪儿打一点，但是个别人他整个额头都低，他就希望你整个额头都给他 都给他 打一点， 哎，对，有这种情况， 那需要的量可就大了。 一般来讲，整个通常啊，一个正常人来讲，大概如果把额头整个铺一下，大概需要3-4毫升吧。3-4毫升的透明质酸还可以，不算太大啊、 哦 因为这个地方它也很致密，你很难打进去特别多的透明质酸、 哦、 啊，3-4毫升的样子。 也就是3-4毫升的透明质酸其实是可以封我们整个额头的 啊。对，如果就是一般人平铺啊，除非有个别的人他有一个凹坑啊、 嗯、 那需要透明质酸比较多， 嗯， 那么正常情况下3-4毫升就够了。 嗯，像填充这个额头的话，不管是以前的这种技术还是现在的技术、 嗯、 它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有哪些？ 就是我记得是上周吧，还是上上周，这个北京电视台有一次到我那边去采访，播出了这么一个节目。北京电视台他当时讲到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病人，他在一个单位打这个透明质酸之后出现了这个失明 啊哈、 他的一只眼睛失明，我记得是右眼整个就看不见了。所以这个地方打透明质酸呢，它最怕的就是打进血管， 嗯， 所以它风险确实还是有的。 嗯， 所以我们也在讲整，刚才白灵也在讲整形嘛，我们讲第一要 安全， 第二要健康，所以我们的美不要以牺牲安全和健康为代价来让自己变美，对吧？实际上呢，刚才讲到蛇精脸，我觉得好像更多的是在讲这个蛇精脸是讲正面，其实。我们现在在尤其在东北地区啊，白灵你也是东北人，我也是东北人啊。东北地区有一种脸比较常见的，它不是脸，是两个太阳穴往里边凹、 啊、 凹凹得很厉害。 嗯， 有没有注意到东北？ 因为好多人颧骨高，就会更显得太阳穴这里凹。 哎、嗯，对， 面部凹。 这种是在东北地区很常见的一种头型，不能叫脸型啊、 嗯。 那么这种怎么办呢？也是打透明质酸去填太阳穴。这个打透明质酸，而且也不只是东北人了，实际上这种人在西南地区也蛮常见的。 也多。 西南地区还有广东地区也常见这种脸型。就像你说的，可能是由于这个颧骨高了。 对。 哎，所以呢，他填太阳穴实际上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一个操作，非常大。那么一个是打脂肪，或者是打透明质酸，哎，去填这个太阳穴，那么容易出现什么？假如进到血管里，容易出现这个人就是变成植物人， 就是整个头部这个血流都被因为这儿而堵住了，是吗？ 他可能进到就这个栓子可能进到脑子里 去。 对，刚才我们讲的是进到这个视网膜中央动脉， 堵了 眼睛，然后这个眼睛，哎，眼睛就看不见了，失明了。那么如果进到脑子里，可能出现偏瘫，也可能变成植物人。 哎呦， 所以说这个在去年。2017年，中国出现了，我们所知道的呀，我知道的有7例，那么所以还是风险蛮大的一个项目， 嗯， 所以说我讲呢，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注意安全，当然说，那你说我这摊上就摊上了，怎么个安全啊？我们也反复在讲，要去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用正规的产品，采用在正规的操作场所，采用正规的操作流程， 嗯， 另外有。正确的适应症的选择， 嗯， 哎，所以说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风险降到最低。 对， 嗯， 所以你看看啊，这是一个脑门相对来说越是靠这中间的部位 越危险 、 越靠中间越危险， 嗯， 两侧还好一点，但是一到两侧到了太阳穴这儿 又危险了， 而且比这个中间风险还大。哎，我们的正中这个鼻子呀，鼻子的鼻根部，还有这个两侧鼻唇沟，这都是打透明质酸也好，打脂肪也好，风险最大的位置。 哎呦， 嗯， 所以你看看，这就特别要提醒了哈，正规， 嗯，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必须明确，提前明确这个操作。 嗯， 有的时候觉得不动刀的一个手术，但是千万也别小看那个针头和注射进去的东西哈，一旦不够正规的话，造成的堵塞、瞎眼、烂鼻，甚至导致这个植物人 偏瘫、植物人，嗯， 都是有可能的。 对， 一定要谨慎。 嗯， 好，我们再来说说神经脸的第二个方面哈，宽眼皮，特别宽的那种大宽眼皮。我在这儿想问一个问题，由单眼皮或者是特别窄的眼皮变成宽眼皮很容易，我已经做成宽眼皮了，我现在想给它改窄了，这可能吗？ 哎，这个还真是可能 啊， 哦！就是如果做双眼皮做宽了，把它变成个窄双眼皮是能实现的 啊，哦！太好了，太好了！ 哎，对， 也就是说，曾经一度做成了特别大宽双眼皮的人，现在还有救， 有救。但是把双眼皮完全变成单眼皮，这个很困难，这个太挑战了。有人曾经试过，但是效果不怎么太好。 嗯， 所以说做成的宽眼皮是可以变窄的。那么这到底什么叫宽，什么叫窄啊？ 对， 这个，咱们今天可以稍微讲专业一点点了啊，不能太专业。那么在我实际上双眼皮 就是在双眼皮的人啊，他闭上眼睛的时候，在他的这个睫毛的上方有这么一条线，这个基本上平行于睫毛这个水平啊，这条线我们把它叫重睑线，所以双眼皮叫重睑，这条线叫重睑线，天生有这么一条线。那么我们做双眼皮就是要给人造这么一条线出来，那么这条线距离睫毛根有多宽最合适呢？7毫米最合适。 那你看看我这个现在是距离几毫米？ 我没带尺子啊。 还得量啊， 你这个差不多也差不多，但是这个有几层了啊， 哎， 就是年龄稍微那啥， 咱就看最上边的吧 那么有几层了， 最宽， 那么对，一般来讲七毫米比较好，但是这个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在睁眼的时候就是反折下来的皮距离这个睫毛根的宽度，那么最好这个宽度是3毫米左右，睁眼的时候实际上就往里边窝了 啊，对对对， 窝进去实际上呢就是垂下来一个反折的这么一个皮，我们看到的双眼皮实际上看不到那条重睑线，只有闭眼的时候才能看到，一睁眼那条线就上去了，进到里边去了，而这个时候反折下来耷了下的那个皮距离睑缘的这个宽度3毫米。那么那天我遇到一个病人，是个学医的医学生，他一上来就说帮我做一个7毫米宽的双眼皮，我说您还太专业了啊，但是我告诉你您还不够专业，实际上那个多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睁眼状态下这个是多宽的。 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当我们闭眼之后呢， 有一条重睑线， 重睑线，它距离我们的睫毛根部呢， 最好是7毫米 左右。 对 对，如果说你睁开眼睛之后，它不会有一个往下搭的一个反褶吗？这个反褶它可以遮4毫米左右， 三毫米，遮4毫米，剩下3毫米， 剩3毫米， 对 对，所以你看，你要允许它往下遮一点哈。但是 所以什么叫内双？内双就是这个3毫米 遮大了， 遮大了就快看不见了，似有似无，这就叫内双。 所以你看看，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但是如果说他现在遮的那个太少了， 露 出来的太宽了， 对，这就是两种，您刚才讲的宽双眼皮是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多数情况下是这个重睑线太高了，比七毫米要高， 做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看的时候， 有时候就到9毫米了，那这个时候你去掉2毫米就 OK 了， 对， 就可以做。那么另外一种情况下就是在睁眼的时候，他挡的过多了，剩下就2毫米了，剩2毫米或者剩1毫米，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多去一点皮就行了。 但如果已经是大宽眼皮了呢，就是我睁开之后它剩的可能是5毫米的宽度， 那这个就比较难了。一般来讲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呢，那您讲的等于去皮去多了，那这个就不太好弄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目前的那个大宽双眼皮， 只能等它老一老，皮松了， 往下搭了一点点， 再说吧。有的时候皮松了以后慢慢也就接近正常了。 哎呦， 对， 所以你看看，这就是由单眼皮我们变成双眼皮容易，而由太宽的双眼皮变窄以及变成单眼皮基本上难度就会很大了， 非常大，对。 好，那锥子下巴呢，你要说这个锥子下巴它可能是这个是单纯的一个下颌角手术的问题呢？ 不是锥子下巴 问题， 锥子下巴指的是我们前面这个颏部 下巴颏， 嘴唇的正下方，这个叫下巴。那么这个下巴稍微锥一点，稍微尖一点，我刚才讲了，符合现在很多的这个审美观，但不能太尖，像锥子那样肯定不行。稍微的窄一点，男性可以宽一点，女性窄一点是对的。 就是带尖儿，尤其一笑起来的时候带尖儿。就好看一点， 就是在我们的嘴唇的正下方，鼻子的正下方嘛。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

翘一点， 不仅要尖，而且要翘一点， 翘一点，前凸一点， 哦， 这样的下巴好看。 嗯， 对， 正好这个容貌嘛，我们是讲究三庭五眼，然后呢，很多人我们发现身边有一些姑娘哈，就是这个先天这个下巴就偏短。甚至有的人他是往后的那种， 对， 刚才你不是说往前翘一点好看吗？ 嗯， 恰好他是往后的， 往回抹， 让人觉得对没下巴， 像那个，啊，就是说不好听话，有点像那个鸡的那个嘴一样，就是直接就兜 收回去了， 哎，收回去了， 对，就感觉没下巴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要是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一下？ 这个就是说，其实刚才讲到三庭五眼，其实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讲的很多是一个审美观的问题啊。那么三庭五眼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讲我们叫。什么叫五眼啊？就是五只眼，在我们的这个五眼讲的是我们面部的宽度， 最宽的地方。 对，就在我们的两个太阳穴这个位置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两只眼睛了，对吧？ 嗯， 两只眼睛中间的这个宽度最好是一只眼睛的宽度， 就是鼻根部这儿。 哎，对，正好是这三只眼了吧？ 嗯， 两只眼睛的两边，一直到这个太阳穴这个最外缘这个地方啊，也各是一只眼睛最好。 嗯， 所以就是五眼， 所以你看脸太窄了也不行哈。 哎，对，那就不好看了。 嗯， 讲的是宽度。 对， 那么什么叫三庭呢？实际上是指这个眉毛向上到这个发际，这是一个庭。 嗯， 那么眉毛一直到这个鼻子的下缘，哎，这是第二个庭。第三个庭就是鼻子的下缘到下巴，它指的是面部的长度上要三等分。 哦， 三等分， 嗯， 宽度上是五等分， 嗯， 长度上是三等分，叫三庭五眼。 但如果是下巴特短的， 对，这是两个问题。 这三 一个呢是，一个呢就是下巴特别短， 嗯， 那等于说三庭的第三庭最下巴这庭 不 哎，对，下庭不行了，不够长。 嗯，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它不是不够长，而是不够凸，从侧面看的时候， 嗯， 它不够凸，这种也不好看。 对， 所以刚才讲的三庭五眼，三庭五眼它讲的是这个正面观， 嗯， 而在这个侧面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要看立体的。 哎，对，要看立体的。哎，所以说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下巴的话呢不够长不行，就是三庭的第三庭不够长，它不够凸也不行。 嗯， 哎，所以说这是两件事儿。那么这两件事呢，我们都有它的美学标准。那么如果说用我们中国讲就是三庭五眼，那么如果国际上有个叫 Rakoff 平面， Rakoff 平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侧面的时候，我们上次好像我跟你讲过，拿一张纸哈，放在我们的侧面，最好是这个鼻尖上唇下唇加上这个下巴最凸的地方在一条直线上，如果我们腾讯视频的网友可以看到啊，鼻尖上唇下唇还有这个下巴的最凸点最好是在一条直线上，哎， Rakoff 平面，那么这个就代表了他这个下巴的凸度了。那么有的人你往这一放，这下巴贴不上纸， 嗯， 哎，那他就不够， 挨上了鼻尖和唇珠，但是碰不到下巴， 哎， 就说明下巴 不 够往前凸。 但是个别情况下，有的人，你比方说塌鼻梁，哎，他是下巴和上嘴唇能贴上，鼻子贴不上，哎，那么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鼻子、下巴、嘴唇都往回缩，它也能贴上，但也不好看， 也不好看， 哎， 看着太平了， 哎， 这张脸。 我们从侧面有这么一个平面美学平面，哦，对。 那现在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下巴短的问题吗？ 一共有三个办法。那么第一个办法呢，就是比较十多年前我们在用的一个方法，截骨，就是把这块骨头把这个下巴这块骨头截下来，水平截，然后往前拉，这种方法。截骨， 让骨头再重新长上。 哎，水平前移。我们曾经讲过，那种像鸡一样的这个下巴哈，就是往下抹的那种，它不单是一个难看，它还会打呼噜。 哦， 它口腔的容积太小，它会打呼噜。哎，这种人实际上呢，有这么一种手术，就是叫下颌前移，就是为了扩大它口腔的容积。 嗯， 那么同时这个手术后来又被我们整形外科用来干什么呢？用来是让这个下巴往前拉。然后让它好看，所以这是一种截骨手术。 不仅解决了好看的问题，还解决了它的功能性的问题。 现在这种手术比较少了。 嗯哼。 那么第二种办法呢，就是垫一个假体，隆下巴的假体。那么现在这种手术也比以前少多了。原来垫下巴、垫鼻梁比较常见的，现在少多了。那么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打这个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做下巴。基本上个个都满意。 就是我们说的玻尿酸。 玻尿酸。 打在这儿的应该用。最硬的那种 ，对， 哦， 最硬的那种。那么打下巴呢？一般来讲风险比较小，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血管， 哦， 也不至于进到脑子里啊，进到什么眼睛里啊， 嗯， 都一般不会的。所以这个地方风险小，满意度高。 打完了之后是不是要塑形？哎呀，前后左右捏一捏， 啊， 我想再尖一点，嗯，再捏出个尖儿。 所以这也就是透明质酸注射和这个原来传统的假体的区别。假体是医生做完了以后，医生觉得挺好看，病人很可能说，哎，你怎么把我做成这样子了？那现在如果说病人觉得不好看，好，嗯，你觉得哪儿不好看？是不够凸吗？好，再捏一下，还是太凸了，稍微往回推一推就回来了。 多长时间那个形就可以固定了？ 一般来讲当时就固定了，但是在两周之内你去捏它还都捏得动， 还能塑形。 对， 哎呦，所以你看看现在的方法是很多，但是更多的目前我们说是采用这种创伤比较小的， 对， 效果满意度又最高的， 而且患者还能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 对，还可以说， 有互动， 再往前一点，再往左一点，右一点，对，这个是可以的。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说打瘦脸针能变成尖下巴吗？ 打瘦脸针变不成尖下巴， 不是一个位置 啊，对了，对，不是一个位置。 嗯， 打瘦脸针打的是两边这个腮帮子， 对，这里， 哎，对，而这个下巴，我们刚才讲了，下巴是鼻子的下方这块叫下巴，嘴的下方啊，嘴唇的下方，鼻尖往下，经过嘴唇最下方这个地方，这就叫下巴，所以它不是一个位置。 但是我想问一下哈，因为它毕竟都是在整个这个下部嘛， 嗯， 如果说打了瘦脸针，你会觉得整个脸型这变细了 啊，对的， 会有视角上的拉长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从视觉上确实能造成这种 错觉 啊，错觉。你比方说我们讲那种有的人面部轮廓不清晰， 嗯， 就是中间呢比较扁平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脸小了之后，把两边的脸打了瘦脸针也好，做了下颌角也好，脸小了之后立体感就会强。 是的， 它就显出来鼻子好像也比以前高了，下巴也比以前凸了，它是个视觉上的东西。 还不只是这样呢，就有的时候就通过调整一个发型， 嗯， 就能够让你的脸显小， 没错， 同时立体感就出来了。 没错，你比方说有两种发型啊，我们说说，现在听广播的咱们对一下啊，您看您周围有没有那种垂发帘的， 就带刘海的， 带刘海非常厉害的那种垂发帘，它通常两个原因，小姑娘，啊，通常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可能是额头比较窄 啊， 还有一个原因额头上长了很多那个 痘痘， 哎，它为了遮掩。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讲留两边那个发把这个脸腮帮子挡起来的，通常是腮帮子大， 比较大， 哎，对， 它要挡一下哈，这是从发型上我们可以来调整的， 化妆也可以。 但其实我想对第一类姑娘说，就是很多像你说的真的都是小姑娘， 嗯， 青春期她长痘，但是这个头发帘啊，如果你不能做到每天让它保持特别的干净的话， 嗯， 你长了这个痘，这种头发还不停地在这摩擦着， 嗯， 它会让它继发性的感染， 没错， 所以你不如用个夹子或者把它留长， 嗯， 让这个额头亮出来，多照着光， 对， 它慢慢那个情况是有好转的， 没错没错。 而且如果真的是青春痘特别严重的话，建议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去这个皮肤科就诊， 嗯， 就是不要留下特别严重的那种疤痕的这种后果。但是在这儿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如果已经留下了一脸的疤呀、痘印、痘坑怎么办？寻求范主任的帮助，有招对吧？ 对，这个不难。我们讲了，就是实际上这个长痘痘呀，它很多时候，它是有什么呢？就是感染造成的，螨虫感染或者其他的感染造成的。 嗯， 那么首先就是刚白灵讲了，我们应该治疗皮肤病，哎，皮肤的一些疾病。那么如果说真的造成了疤痕，那么就找我们整形外科医生。我们现在可以用激光啊，可以用什么来解决它，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见过，真的很好。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网友的提问。他说，磨下颌角的手术去掉的骨头如果比较大的话，今后这个咀嚼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总担心这要是笑大了，或者是碰一下会不会断掉？ 他说的还又对又不对 啊？ 什么呢？这个咀嚼功能是肌肉来咀嚼， 嗯， 那么这个它截掉的是骨头，所以这两个还真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又有一个有关系的在哪儿呢？做下颌角手术的时候，一定要把下颌，我们医生一定要把下颌角这个地方附着的一些肌肉把它剥离掉，剥掉以后才能去截那个骨头。就为什么我们这两边这骨头这么大，这两根骨头他还真说的对，原来就是用于咬东西，咬着咬着我们老咬肉骨，你看猿人， 嗯， 啃肉啊干嘛 他有头也大， 哎，咬的这两块肌肉特别发达，骨头也特别发达。但是真正影响我们咀嚼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到了这个程度啊，发育成人之后，进化成人之后，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主要影响到我们咀嚼的是这两块肌肉了。 哦， 那么你老咀嚼老咀嚼，两块肌肉就大了。那么所以说我们截掉的是骨头，并不影响我们的咀嚼，但由于我们手术当中确实剥离了这个肌肉，那么对咀嚼是有影响的。 明白了， 有影响，但不是由于截骨头。我 说明 白了吧？ 嗯， 对。 然后这个大笑啊，磕一下碰一下呀，你看我这样怎么碰我都不太担心他哈。 嗯， 这万一下颌角曾经做过手术，我这样的撞击会不会容易断掉？ 这个确实你也不能说，确实是风险比没结过的人可能 要 大一些。对，嗯。 这个网友的提问说，尖下巴就是上镜好看，尤其是女性，如果是男性的话还是那种方下巴显得挺男人味的哈。哎，对，你说的全对，就是说男性和女性如果要在下巴整形方面想要来进行处理的话，肯定还是有一些标准的。 对， 我们医生会拿出多种照片让他选吗？ 不原来啊，那个 你不爱画图吗？ 我爱画图。原来呢，就是我讲过，就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整形外科书叫Principle of Plastic Surgery， 它是整形外科学原则上面专门讲过，在序言里边就讲，如果有病人拿着一个照片来让你整形的话，你一定拒绝他。 照着整的。 后来我们中国有一个院士张迪生，整形外科学院士啊，他有一本书叫《整腹外科学》，他的序言里边也专门讲到，如果有人拿着照片让你这整形，一定拒绝他。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有时候我们不拒绝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病人描述不清楚，他拿着照片，他如果是为了说我要做成这种下巴，哎，这样的下巴，这样的下巴我们是能听懂的。 嗯， 但如果他拿一个影星说你帮我就照这影星去打造，这个我们是要拒绝的。所以有鉴别。 对，所以说还是要有一个参考是可以的。 对， 但是有的时候医生也会帮你来判断，这个参考你如果往这个方向做的话，它到底是真好看还是不好看？ 对，这个涉及到一个审美观的事儿，所以有时候我经常爱问一下，就是病人，比方说您是哪儿的人呢？您做什么工作呀？结婚没结婚呢？我都要问一下。病人有时候就说您是查户口的，问我这么多。但是实际上，不同的这个学习背景、不同的生活背景，他实际上审美观不一样啊，所以你要闹清楚每一个人的审美观，然后呢，把我们所能实现的跟病人来交代，然后进行一个对接。如果说我能实现的和病人要求的吻合，那这时候就能做。如果我能实现的他不满意，这时候就不能做。所以审美观，今天我们讲了很多话题，涉及到一个审美观的问题，很重要， 很重要。前两天我在跟朋友说过两天我们要做这个蛇精脸的内容的时候哈，有的人直接问我，蛇精脸不是挺好看的吗？还有另外的一个姑娘说，哎呀，就在我现在身边就有一个大姐，她这张脸整的其实就是所谓的那种蛇精脸，但是说实话她整的有点过，我们都觉得不太好看，但是她自己觉得很满意。 对， 其实这个里面的确存在一个，如果你想整美，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于这个美的一个鉴赏力的问题。 没错， 包括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选择整形的这个医生，是因为每一个整形医生他对于所谓的这个美的标准不一样，有的人觉得那样整就好看，于是最后的结果是患者不满意，但是医生也觉得很委屈 啊，是的，所以说我们讲到说，有的人说跑到国外去做整形，实际上国外的医生跟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观不一样，包括我们亚洲邻国的很多医生的审美观跟我们中国医生的审美观也不一样，所以说不同的文化它孕育了不同的美学的标准，所以说我认为啊，最好是在我们中国人如果想整形，最好在中国找好的医生来整形是最好的。 对，这是一个选择靠谱的标准。 对， 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说自体脂肪可以隆下巴吗？个人喜欢那种微微有点上翘的下巴。 自体脂肪隆下巴不是不可以，但不，从我个人来讲啊，因为医生们也是有争论的，在这个上面，我觉得不是最佳的选择。 会出现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的下巴这个位置呢是硬一点好。而自体脂肪是比较软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它在塑形这方面呢，应该说在做下巴这块呢，它 不是首选材料， 不是首选。首选的我觉得应该是透明质酸。 哎，如果就拿你刚才说的那个脂肪，它偏软一点，打到下巴里去，会不会出现出不来我们想要的那种比较翘的效果，反而是一摊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 整个下巴变大了。 没错，就是你本来想变凸，后来变宽了。 那算了，就是它不是，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紧，我们的下巴这个地方比较紧，你要想把它顶起来，我们的脂肪太软了， 不够那个， 不够硬， 挺度 不够硬，对，不够挺，对。 所以说隆下巴自体脂肪不是首选的这个， 而且所以说我们的病人不要去，你可以来看病，但千万不要告诉医生用什么方法做什么手术，这个就麻烦了，如果医生顺着你去做，不见得能达到你要的那最佳效果。 好，再来看看下一个网友的提问，他说看电视剧里哈，整形美女的脸上同时可以做多种手术，现在临床上可以这样吗？一次做几个部位好，还是分开了做比较好呢？ 这个呢，我个人建议啊，最好是一次做一个。那么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如果把一些小手术放到一次来做，这个手术时间就会拉长， 它就变成一个大手术 就变成一个中手术，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大手术了。我们希望是把一个大手术变成中手术，中手术变成小手术，这样安全性就会提高，手术时间就会缩短，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所以说不太主张。原来很多病人来了以后说，我希望中国人最说的最愿意说两句话，第一个是一次性，第二个是终身，就是你给我做是不是终身的，第二个能不能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有的时候是一个误区。 你想呀，就感觉我遭一次罪， 那对， 或者我请一次假， 对 啊，就达到那个美的效果。 嗯， 通常您是都不会答应，会劝。 我会劝你分两次吧， 啊， 你没必要这样去，对吧？美本身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又不是一个急诊手术，是个择期手术，对吧？ 嗯， 你有时间的时候，那么来做这么一个手术，然后再休息一段时间，再有时间再做一个，这是最佳的。 嗯，好，这个下一个网友的提问说，审美是在变的，如果已经整成了网红脸，现在还能改变吗？建议多长时间之后再次整形呢？ 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挺好的，就是说我们一般啊，我们的原则是半年。半年到一年再进行下一次整形，不要太着急，不要太着急。另外呢，其实今天我们讲到了网红脸，其实有机会我们应该再讲讲面具脸。其实 什么叫面具脸？ 你比方说打完这个肉毒毒素以后，面无表情。 哦，那种僵的 啊，僵的。你有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机场啊，在哪儿看到？有的人第一个呢是不好看，有一种是僵的表情不好，这个 假脸， 很假。还有的人是。那个就是我们以前专门讲过，说把那个这个苹果肌整个打起来了，整个脸都是鼓起来的。 对， 你说他好像就哪儿别扭，你说这人的好看也不觉得难看，那不好看吧也说不出来怎么不好看，就是整个别扭，特别奇怪的一 种脸。这样的我也见过。 对，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说网红脸，实际上这个网红脸有点包罗万象了。那么这里面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蛇精脸，也包括面具脸，也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不该鼓的地方鼓起来的那种，那种脸，也都不好看。 对，所以说大部分还能改变，比如说像面具脸或者蛇精脸的这种， 有的能改变。比方说我们打肉毒毒素造成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几个月之后它就失效了。 几个月之后失效了。但是如果说由于它这个肉毒毒素，比方说在我们面颊部已经造成这个肌肉萎缩了，那么我们见到很多打完肉毒毒素的脸，在面颊部有一条沟，你注意看没有？ 对， 现在这种沟很多都不是天然的，都是有一问都是 打过肉毒的， 之后出现的这条沟，所以这个沟有的时候就不太好恢复了。那只能是打透明质酸再去填充它。对。 所以只能说啊，每一次我们决定做任何一项整形美容项目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包括有可能出现的这种副作用，您是否是能够承受的。 对。 还有就是副作用，如果真的出现了，你说我想改回去，它是否还可以有一个翻转的可能 性？有的是可能，有的就不太可能。 就不太可能了。 所以这个每次手术都要慎重，还是我们讲的六个正规吧。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啊，选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在正规的操作场所，选用正规的产品，采用正规的操作流程，还有一个规范的适应症的选择，这六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其实您再怎么判断说，这个并发症你要接受等等等等，那都是次要的。如果你这六个正规做到了，实际上就有人替你去做这个选择了， 对， 对不对？您就已经把这个安全性啊、健康啊都做了一些保证了。 好，最后呢，请范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每周一上午、每周三上午在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住专家门诊。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为您预告一下，明天的健康加油站继续春节特别节目，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专家将跟您说说减肥饮食的新选择，比起吃得多，吃错了才更容易发胖。日常生活，如果您有哪些健康知识想要咨询，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提问。日常也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得多。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吧，伴我飞。